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69集。 要说这个荣娘接客呀，只接那王公贵族，人上之人。须得才貌俱佳，才有幸与他春风一度。刘娘觉得这样他算是照顾荣娘了吧，即便是沦落风尘，荣娘也算是个受人仰视的红姑。只是有一点不妥，便是荣娘的那个孩子，男孩养在妓馆，这是还是多有不便呀。4岁以前还能同母亲日日待在一起，荣娘接客时呢托付别的姐妹给照顾一下，可这4岁之后却是没法时时待在花折里了。荣娘只得给她些钱，嘱咐她在太阳落山以后在外面逛，后半夜再悄悄从后门进来，在小房子里睡下，不要惊动其他的客人。荣娘待在花折7年，见过她的人都对她的样貌是津津乐道。只可惜啊，他那样浑然天成的一张脸，隐在浓妆之下，没能昭显于世。7年里，这个荣娘的容貌一如往昔，似乎没有被时间影响，也没有染上风尘气，在权贵之间的名声那是越来越响。那一年啊，据说连先帝陛下也惊动了，借微服私访之名一睹荣娘芳容。哎呦，下面的人吸着冷气。陛下见了荣娘很是喜欢，当夜便留宿在花折。夜里那正在颠鸾倒凤的时候，他顿了顿，所有人都提起了气。哎，不知怎的，偏偏就是在那天傍晚，荣娘那7岁的儿子忽然违背了母亲的叮嘱，慌慌张张地跑回了花折，冲进了房门，看到了母亲与别的男人交欢的模样。陛下骤然被扰，那慌乱之下拿茶杯砸他，那小儿不知是不是吓呆了，竟跪在地上不肯走，一番拉扯惊动了刘娘。那人陛下本来是寻欢作乐的，秦楼楚馆的夜夜笙歌本就是你情我愿，那天下佳丽谁敢不在真龙面前笑着承欢？可那小儿用那样一双眸仇恨地盯着他，好似他强抢民女，欺辱人家母亲似的，不由得心里膈应。那搁谁都膈应啊，是不是？当下雷霆震怒，拂袖而去。刘娘苦苦哀求，花折才幸免于难，只得按照陛下的交代，将涉事的荣娘赶出花折，放她一个自由。可是花折才是荣娘的庇护之所呀，自由于她反倒是劫难。她带着孩子在门口跪了3天3夜，刘娘也不肯答应再收她进来。哎，厅内只剩下了此起彼伏的叹息声。于是啊，这个慕容氏只得带着孩子离开了无方镇。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只是听说呀，有人在长安见过他，也不知道荣娘此后啊，还有没有再遇到过歹人。荣娘就像是无方镇的雾，天亮之后便消失了，像是从未在此地出现过一样。 妙妙拉起被子裹到了脖梗上，将自己裹成了一只蚕，滚到了床边。夜色围拢下来，帐子里很快变暗了，他在外面点亮了蜡烛。听说男孩子结束之后大都没什么兴趣温存，他便趁着他起来点蜡烛的功夫，自顾自闭起眼睛，一个人安生睡了。木生回过身来，手却伸进被子里，抓住他的脚踝，将他从被子里一点点地拖了出来。 哎，干嘛呀？ 他慌张地扭过身来。木生身上披着衣服， 睫毛在灯下凝着一点微光，低头吻着她裸露的小腿，柔光勾勒出她发丝的轮廓，简直美得像是一幅名家画作。林妙妙红着脸抽了抽腿，想快点破坏掉这种诡异的虔诚美感，她便猝不及防地吻在了她脚背上。一阵电流似的感觉骤然沿着脚背向上，她低低哼了一声，她便难耐地俯下身来压住了她，双手捧住了她的脸。林妙妙眼疾手快，立即抵住她的唇，哭丧着脸： 先亲脚背再亲脸，这什么顺序啊？ 哎，睡吧，别折腾了啊！ 他眨巴着眼睛望着他，突然发现他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他眉梢眼角带着艳色，嘴唇嫣红，黑水银般的眼珠里水光潋滟，诱人至极，只想引得人去一亲芳泽。林妙妙心想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面含春色？这荒诞的感觉刹那间让他有些迷茫，刚才被睡的到底是谁呀？林妙妙向后靠了靠，身上的痛楚又将她拉回现实，一把将木生推下去，拉开被子盖住他，假意凶巴巴道： 快睡。 少年眨着眼睛，无辜顺从地看着他，侧脸极美。妙妙心里一动，忽然无端想起说书老头形容慕容氏的话来： 人情世故啊，他多半不懂，他一样一样慢慢教过来，便像是给一幅未画就的美人图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一样。慕容氏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，愈发美得惊人。 他扭过头，细细端详着慕生在昏暗灯下的脸，果真精心地发觉他的眉眼、鼻尖、嘴唇，以至于眸中神采，就如同被打磨的璞玉渐渐生光，越发显露出从前不曾显出的浓艳之色。妙妙心里咯噔一下，一阵无端的难过，慢慢地拱到了木生怀里，伸手搂住了他。这是妙妙头一次主动伸手去抱他。木生怔了一下，不敢动了，连呼吸都不自知地放轻，全部的注意力不动声色地集中在他的手搭住的地方。他感觉到妙妙搂着他的腰，用力紧了两下，低声道： 今天都没有去成花折，等木姐姐他们回来，让他们给你复述一遍。 哦，原是为了这个。木生心里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，他的事情向来没人在意，现在竟有人比自己还上心。他顿了顿，很乖地应道： 嗯。 林妙妙完成了安抚，准备抽回手，他手臂却飞快地一夹，将他的手无赖地夹在自己腰上。妙妙哭笑不得，没再挣扎，在昏暗的烛光下以这种古怪的姿势搭着他，忽然小声道： 哎，子期，你是不是害怕听那个故事啊？ 慕容氏的故事已经过半，他应该可以猜到后面是如何的急转直下。他寻觅了那么久的真相，临到跟前儿却近乡情怯了。半晌没听见他有回音，林妙妙伸出手指戳了戳他的胸膛，睫毛忽闪了几下。 就算是真的，那也是过去的事了，过去很久很久了。 木生不作声，留恋地反复摩挲着他的腰侧，将那里摸得热乎乎的。半晌，手伸到腰后，将他一揽，一把压进怀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